即是邓妹妹为你买 box.org 提供的录音。唐诗三百首，更三同于99首。家早晨都是鬼，人生脸部出当地，红草行姊妹，小水听将日，摩家各香归。白花白花落，彩虹马脚背。下周不客气，这个静止戏完毕。所有的 VVOX 的录音都是公正收改。